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超能力吧。曾经我就想当飞人哈，可以飞翔在天上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好像都是这样，就是梦到自己有了翅膀，可以很自由的翱翔哦。后来梦醒之后才发现完全没有这回事了。有时候拥有超越了普通人的能力呢，可能还会是一种痛苦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，如果没有你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

张国荣似水流年，在娱乐圈里有的是名利，缺的是情怀，后者呢在张国荣身上真的有情怀。和他同样拥有并惺惺相惜的是另一位红颜知己梅艳芳，喜多郎飘然的旋律，和着郑国江俊勇的歌词，面对浮光掠影自有一份淡然。似水流年也像张国荣一生心境的写照。 望着红一片满怀倦，无泪也无言，望着天一片只感动。我的心又似小木船，远景不见，但仍向着前。谁在命里转，在我每天挣扎。谁留恋，不可以留住昨天。